点十二点。 好，我是张淑娟。人的一生世界上最温暖与最珍贵的六年，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的不丹喇嘛回家系列。十二月十一号起，我会在桃园市政府的展演中心有胶彩和油画作品，表达我对生命的喜悦和生活的感动。十二月三十一号前，欢迎你到桃园展场，淑娟陪你美学散散步。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880周，第五名五月天，好好。 终于 第二名，第三名吴建豪，下一首情歌。第二名谷谷，为爱而爱。第一名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like a stage without a crowd. My best performance, but no one's proud. All I wanna do, all I wanna do is say I love you. All I wanna do, all I wanna do is say I care.Say it with a heartbeat. 啊，回来了，回来了！十二点零五分， 不能再乱讲话了。 可以哦，开麦以后还是可以哦。今天欢迎光临谷谷。 哦耶！ 大家晚安，我是谷谷啦。 好 ，MP 魔幻力量的谷谷发行了个人专辑，单飞了 ，Make it real。 哎、欸，我觉得我算是非常非常早 follow 到你在表演 DJ 这一块，因为我去看那个 MP 对抗橘子， 橘子新乐园， 我想你有去哦， 我有，你是很开始的，对不对？ 对，我是开场，而且我的机器还宕机。 对， 表示我是玩真的。 我觉得那场太精彩了，因为他电脑宕机， 尴尬了，好不好？ 那怎么办？ 绿掉了？ 那怎么办？宕机的时候怎么办？ 宕机重新开机。 对，那个宕机是宕超久的、哦，然后他好像一度就是有就是。好像叫大家再 嗨一点， 再开心一点。 可是就大家会这样，哇哦！啊，还没好， 再多一点，再久一点。接下来这样子，我就拔线了、啊，重新开机，重新接软体。 然后觉得哇，我在这边看到谷谷的这一幕真的是太精彩了，这是他人生多难得的经验，我居然可以参与他。 而且完全不会有人救你，对不对？因为 没有人懂啊，什么救？ 如果有主持人的话，还可以就是撑场或什么之类。 而且不行，那是他一个人，他就还在正中央哦，小巨蛋正中央，没人管他这样子。 那是一个开场。 所以也不能啊，因为是开场，所以也不能叫说，比如说你的伙伴们出来说，哎、欸，就出来弹个什么东西，又叫嚣一下也不行，因为对，因为他们还没有出 场。那时候你的耳机是有听到有人会跟你说什么，还是你的船员会叫你冷静冷静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就都没有。 耳机里面也没有指令， 没有，那时候没有指令。 就鼓鼓你自己快， What? 没有没有，就是赶快把这个搞定，因为也没有人知道我的东西怎么接，怎么用。 所以那如果你当天那一台电脑真的就挂了怎么办？ 就真的挂，我只好跟大家说拍谁的表演即将开始，棒，直接送到舞台前面去给他们。 哦、oh, ，是不是很棒？你那一场是不是很酷？ 哦、wow, ，超狠的。 好，所以谷谷 Make it real 可以哦。那这次发行了个人的专辑，今天来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今天呢，青春点点的谷谷要带给我们首张的个人专辑，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张专辑是如何成型的。你怎么会有机会可以说，哎、欸，我要发行个人专辑了？ 好，其实它一开始不是一张专辑，然后它一开始是一张就是一个单曲而已，只想说先做一个数位看看，就是先公司就请你先做一个成品看看。因为我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和 demo 公司都听过，啊，有些有都被选进去，也都还没用，就叫我先做一首看看。 那选进去哪？ 选进 MP 的新专辑， 就先选进去公司的歌单里面。 公司 我们开歌单给别人吗？ 对，就是之类的，他们都会听，因为收歌嘛，那我们都会寄歌到公司啊， 就也许可以卖给其他人。 对，我们会寄歌这样子。然后他就做做看，结果做了一首，大家觉得还不错，就想说，哎、欸，那几首一起做做。 那一首是什么？ 第一首是嗯哼 哦，对，嗯哼就被听到，觉得哦很不错哦，嗯哼， 对，然后再往下做，就在做的途中我又再写出新歌，然后是这种词曲一起写出来，所以就很快速的就一直往下做下去，所以 EP 后来想说啊迷你专辑，做一做又加一点 remix 的东西，就变成 专辑 了， 对，就是一整张我们现在听到的，可以哦， 所以还蛮顺的嘛，也没有人阻挠你，或是质疑你，或是觉得干嘛干嘛的， 还是会有啊。我觉得每一步都有欸，就是像第一首歌在做的时候，比如说有人提出这个意见，就会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哦， 有人觉得支持我做，有人觉得怕我可能不做不到。 可是这个人是谁？是唱片公司里面有多少张嘴巴？ 都有啊，都会有，你可以感受得到的。 好可怕！ 这样，所有那个母体一共有多少人？ 你说开会的时候会有多少人坐在那个方桌里面？ 对对对对，有多少人可以讲话这样子？ 大家都可以说话， 就是，大家是几个人嘛？ 应该多少说十个吧， 十个。OK， 你说开会最多十个，然后少也有四五个。 好， 对。 所以每一次有一首新歌会议的时候说，哦，做出一个新歌，然后就会感觉到有些人皱眉头。 对。 可是如果说你做不到，是指说他们听了觉得这个很不成熟吗？还 是 觉得 他就觉得，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主唱啊，所以当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第一个唱功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好词，也没有特别为自己写过词，对，那这两个东西 OK 都好了，那站在舞台上面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子？完全没有人有把握啊，我自己也没把握，说真的，然后也没办法想象什么画面，他们会害怕说，哦，我是从 MP 出来的人，那 MP 已经有个位置了，会被很放大进去检视你，你够不够这个实力被检查？ 你撑得起来吗？ 对，你撑得起来吗？其实他不是 一点，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质疑，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是保护。 哦，嗯，怕你出来被棒棒棒，然后就受伤。 就是怕我出来，就是不好。 嗯，欸，面对这样的质疑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办？就是说，比如你是 M, 我们两个都很脆弱， 对，你是 真的假的？ 对，你是 MP 的人，那这样未来。怎么那？你是一个位哇？这样我要怎么反驳？还是那时候我就只能在那边听说哦，是 听啊，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实话，这些担忧都是必要的。 嗯，可是你是需要跳出来，就是你主动 要 说，要 說他 說我已经想好了，我站在那个舞台上我是什么样子，我会呈现什么样的表演，这样。 不会，我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做给他们看。比如说第一次开会，对我的词跟我的歌声会有问题，我们回去会练，我回去会修。嗯，然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词可能会变好。嗯，声音可能也会变好。嗯，然后他们就会知道那个是有差别的。下次开会又多带一些 demo。 难怪你要365天都绑在那个录音间里， 然后东西又变更好哦，就会看到那个成长的幅度，哎，好像可以做到什么哦，然后越做就会越顺。嗯嗯，对，可是这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那你在这个往上的过程当中，你有被重创过吗？就那一瞬你就觉得啊，哇塞，这真的是。 有啊，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质疑的这件事，还有自己想要做可却做不到。哦，对，比如说像《为爱而爱》这首歌，嗯，原本是非常难唱，就我写完以后就一直放在那。后来我要配唱之前，我自己去试唱的时候，发现真的我自己也唱不来，嗯，找不到方法唱。嗯，后来是因为配唱老师帮助我去找到一些发声的方式，我才哦找到一个很轻松的唱这种高音转假音的方式。哦，有很多挫折的。 嗯，既然这样有帮助到你吗？嗯， 一开始的 demo， 那一开始的 demo 跟现在听到的 demo 是真的差蛮多的吗？ 每首歌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每首歌差别不一样，有些是跟 demo 几乎一模一样，嗯嗯，而有些是我故意要把它做成另外一个方向。嗯，像这首歌，就是我找一个小朋友的，就是年纪蛮小的，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DJ 叫 Disparity 合作的，嗯 嗯, 嗯，然后他就是玩那种英国小朋友玩的那种电影，像刚才那种。 对， 那种风格，嗯，有点 house， 可是在英国是非常流行的。对，然后这首歌 London Sound， 对啊，对，没错，嗯，这首歌原本是做那种很重、很 beat 的，就是那个叫什么 big room 的那种，嗯嗯，的舞曲，就 boss 很 high 的，突然给他 boss， 就真的很 high。后来我跟他讨论以后，我想要玩这个方向，哦，所以我在唱的东西也变了。因为我本来是在讲梦想这个东西，嗯，那这样子很冲刺的讲，嗯，很合理。可是我现在用一个有点忧郁的方式在讲这个梦想，嗯，然后副歌是很开心，就是我在这个过程还是很开心，嗯 嗯嗯，而且那个态度是就是蛮chill的那种， 对对对 ，super ready， 对，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I'm super ready， 已经 super ready 的谷谷 ，#G Boy Swag， 也是你的Instagram 对不对？ 对， 好。等一下我们再问一下 G-Boy Swag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的。 Go, let it go， 我没时间在乎 ，Just let it know， 我没资格认输 ，Nobody cares， we don't care， 多少失败之路 ，You're ready， I'm so ready， I love it。习惯疯狂，总有一天梦想开张，时间永远不是我的致命伤。厚着脸皮是不可当，越是可笑开心也爽，就算平凡不再对自己说谎。空降部队准备来点轰炸，一边破坏一边重建希望，记得分享，目的是最大，要怎么成就要自己主张。开玩笑，准备 go go， 怕了吗？带着 go go， 想太多，考虑太久了，跟我冲吧，冲吧！ 开玩笑，我准备 go 一次冲吧，冲吧！怕了吗？你带着 go 一次冲吧。 Go, let it go， 黑着永不嫌多 ，Just let them know， 我被伤得太重 ，Nobody cares， we don't care， 假面当梦小偷 ，You're ready， hey，

创作歌曲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经过你这边吗？就是什么时候会到你这边，然后你要负责什么？ 就是有些是 demo， 嗯 ，demo 的调整，然后有些是比较多的是演唱会的音乐的制作，嗯，就是比如说歌接歌、间奏、影片的音乐，整个承接下来的东西，或者是现场表演要调整的东西， 嗯。然后在这张发行个人专辑，好，一开始刚刚说到可能只是写一首歌，然后试水温变成 EP， 然后变成整张 专辑。专辑。 那其实专辑当中有一些。这算什么？就是remix 的东西在里面。你介绍一下这整张专辑好了，有哪几首歌？可能其实是你前面听过，然后后面又会听到，然后或是两首歌混在一起这样子。 好的，其实第一波主打歌《未来而来》已经上线了嘛， 是 那是一首就是抒情摇滚的歌。嗯，然后其实这一个版才是我最初的 original 的版本 哦。 对，它叫做《我不坏你不爱》，嗯，它是我想要把情歌往 EDM 方向做的， 嗯 一个感觉，所以。这两首歌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样的歌， 是 对，它就是一样的歌，可是它的词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角度切入的点不一样， 哦， 配合编曲，配合这个音乐，然后给不一样的态度和角度。 好，谷谷说这首歌曲他之前试过了，就是目前觉得反应非常非常好，在现场的时候， 对， 我不坏你不爱。 欠那些我自以为的应该，这种存在谁能依赖？我来，我不坏你不爱，我只怕你不在，让我坦白付出一些爱，离不开，我不坏你。 说到了为爱而爱，我不坏你不爱，两首歌的歌词也有调整。那为爱而爱是不是听起来就是比较卑微一点的工具人心情呢？ 没错， 因为这边有共鸣什么？ 你是工具人，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对你刚刚说那种温吞好人那种型的这样子， 那就是要吞了。 好，那你我不坏你不爱就可以想到就是。那个 MP 里面的 怎样是要打人家屁屁是不是？ 什么嘎嘎 很坏这样？ 没有他那个坏，他那个嘎嘎不坏啦，嘎嘎不坏， 嘎嘎不坏吗？他看起来很坏啊， 对他绝不低头哎， 他脸比较看起来比较酷而已。 嗯， 对，这个坏是那种指那种男生的固执 啊， 很笨，不懂女生的心意。 嗯， 对，就是永远不懂暗示啊，或者是永远搞错方向， 嗯， 然后傻 傻的， 傻傻的会让那个女生又气又爱。 哦，好，所以这个坏也不是渣男坏， 不是那个， 这个坏也不是故意要钓女生的坏，也不是要玩女人的坏， 欲擒故纵。 所以这个坏是笨，算是 小笨牛啊。 嗯，好。 哇，这酷，这首歌酷。 好，接着下来呢，就是刚刚说到，就是有一些歌你前面听听听听听，然后后面就是会有一种 错觉 ，deja vu 的感觉，说哎、欸、又来了这样子。所以好，我们请谷谷再讲一下这一首歌是， 这首歌是可以由 VS， VS 可以由 ，yes， 然后是我找DJ 林哲一 ，DJ Michael， 对， 跟我一起就是帮我做的， 嗯， 然后他现在有个自己的品牌嘛，然后其实专辑里面后面还有一首是也是我不坏的 remix， 对， 这两首都是 找了 Michael 做， 对我跟他那时候就已经聊很久要做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也是公司给我这个空间让我放这个 remix 的东西进来，因为我本来就觉得舞曲就是要有音乐， 是 对，因为词太多真的跳不起来，嗯，一定要有一些单纯的音乐，所以。就找他一起做这个我很喜欢的东西， 嗯，所以是把专辑的前两首歌就是嗯哼跟可以哦 合在一起 加在一起了、 yeah. 选择做一半两年无声只需听你讲话会完蛋跟你一定不用带脑只要回答好你只相信自己别再问我好不好有问题懒得开口随便拿钱修补点后背别再才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还累算了等我成就我的道理懒孤单与懦弱不计较是你不懂懒始终强行走越要越往越轻松懒这一朵一束羡慕羡慕我的创造我的时代 G-Boy Swag 到底是什么呢？谷谷，你的 G-Boy Swag 在你的 Instagram 还有你的还有什么也是 G-Boy Swag？ 就是现在就是 AKA 这样啊。 你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来源好了。G-Boy 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是我开始想要学跳舞， 嗯， 然后我刚好找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我看他跳舞的那个舞风那个感觉是我很想要的， 嗯， 我就去跟他学。他就只是跟我说，哦，这感觉就是有点 Swag 的感觉，可是 Swag 不是一种曲风， 嗯， 就是一个。 态度 感觉的一个态度而已，然后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子。 嗯嗯嗯， 他说你可能要花点时间练，然后我就很喜欢、啊。 那个跳起来到底什么样啊 ？Swag 就是一个很轻松的样子， 嗯， 很轻松。对，然后我就开始学一学，我想说我想要写一首这种歌给自己跳， 嗯， 就是编一个舞给自己跳，我就开始写，然后我就找歌名，后来就我就想到我自己，我是鼓嘛， 嗯， 然后就觉得我就写一个 G Boy 就是鼓。 嗯、 那男孩后面一个 swag 就是凑起来一个名字，好，所以 swag 大家现在可以在 IG 上面、Instagram 上面找 G Boy Swag 就可以找到谷谷，可以 follow 谷谷。那另外呢，在 Facebook 上面呢，谷谷要怎么找谷谷呢？ 哦， Facebook 很简单 ，MP 魔幻力量谷谷。 所以你的 MP 魔幻力量还在？ 当然， 当然还在。他刚刚是很真心很说的，当然 还在啊， 就没有在就是发行个人专辑之后就先把 MP 拿掉一下。 他的个性是什么？就是很温和的一个人，他就是很和平的一个孩子啊。 没有就跟团员说，哎，不好意思，最近我现在新发专辑，我直接叫找谷谷比较好找，不用再讲 MP 魔幻力量谷谷。 是找 MP 魔幻力量比较好找。 好，找 MP 魔幻力量谷谷，然后可以找到你的 Facebook。那当然就是。跨年的时候我想应该很忙吧，会有很多 场子。 对啊， 对，现在还其实现在我也还不知道哎、欸。嗯，对，就等公司那边跟我说。 我就跨年场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可以听到 嗨的， 对我就希望可以看到谷谷。 哎、欸，真的跨年场，你在那边唱情歌，真的是。 你这样 不是啊？我知道有的人一定要唱情歌，但是好歹你也穿一些，就是你知道，让人家。 可是如果一整串都是嗨歌，你受得了？你受得了对不对？ 我可以啊， 我知道， 可以啊、 我知道我也可以，可是有人不行啊。 对， 我也可以啊。 不是台湾听众好像就还是东方听众都还是太爱情歌， 因为他们喜欢唱歌，不一定喜欢跳舞。 对，喜欢唱歌， 喜欢唱歌。 好，这首歌曲呢是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算是 bonus 啦，最后放进来、嗯、这是前阵子我帮那个明年四大运的其中一个项目叫韵律体操 哦， 写的应该是韵律体操没错、嗯、对，写的那个主题曲这样子，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希望我把所有的四大运的运动项目尽可能的写到这个歌词里面，那、这个歌词里面要有英文还要有台语，这、就是他们给我的要求、 啊、 对，然后我觉得我后来自己用一些巧妙的方式放进去了，我觉得还行， 官方特制 还行。 没力，你爱的人不爱你人，这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的紧握在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有我表示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见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并非天意，能不能少点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点真心。 劝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 人生从来没有不幽默，因为现实比想象还要荒谬。我老板吴克群的首播主打歌《人生超幽默》，听他的歌，用我们的人生一幕。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这么多年来，憨儿的父母一肩挑起照顾孩子的重担，从饮食料理、起居照顾、复健学习，每一项都需要格外仔细，加倍费心。大家好，我是侯佩岑。邀请您一起支持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顾计划，伸出援手，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充满希望。 喜憨儿基金会捐款专线07-726-6096。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言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唯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海都 Music 海蝶发行。 我是娃娃魏如萱。 9:35的青春点点点，今天谷谷在青春点点点现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在讲说，哦，谷谷现在在就是个人 solo 的时候，那以前呢，在 MP 魔幻力量就觉得，不管是你们在小巨蛋，然后不管是跟其他团，或是你们自己，然后看到你们的时候，你们都是很 enjoy 在那个台上， 对。 然后看到谷谷的时候，也会觉得谷谷他真的就是觉得很爽的那个样子，对，就觉得你是非常非常开心、快乐， 讲到音乐就聊不完。 对，好，但是就是现在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后面没有伙伴，当然就是你的心脏更加大颗。 对， 不过现在呢，有一个应该说国外的 DJ 都走这个模式，国外的 DJ 跟 producer 都走这个模式。你有想要成为一个专职的 DJ producer 吗？还是其实你觉得在台湾，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成为一个歌手才会被人家看到？ 没有欸，我没有想那么多欸。我其实这个发片或是这个东西都是没有计划的。我只是我每一步啊，每一次学习一个事情，我只是我很想要做那件事情，然后就想办法去做到它。所以可能我现在真的开始当歌手了，我搞不好再过什么时候我又想要做什么事，我也说不上来。 对啊，因为现在感觉你已经可以做，就你本来就 DJ， 然后就做 producer， 所以就可能 follow 台湾现在有人做啊，就是那个陈星汉模式，哦、对不对 ？Star Chain， 对啊，就是你的名字还是在上面，因为这歌是你的嘛， 是 对，然后你就不用有这么大的负担在担心说，哦，我那个表演太紧张，因为我要唱歌太紧张啊，会抖或什么干嘛，因为你就只要做你的音乐工作就好， 对， 然后其他唱歌就交给会唱歌的人， 歌手们， 对啊，会唱歌想唱歌的人这么多， 但因为我喜欢表演，对，我喜欢表演，我后来会想要就是有机会可以用唱的方式，是因为我觉得唱很多乐器我都会去学，都学过，可是唱真的是一个最直接把你的心里的感觉的那个肌肉、 表达出来， 对，那个情感表达出来的最直接的方式， 所以就自己做的歌可以不假手他人的感觉也是很好的， 对， 就这样做 就很单纯。 好的，今天呢就其实谷谷要来上青春点点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玩drum pad， 所以我们就请谷谷说，因为我们自己玩 drum pad 就玩得很傲， 有多难听你知道吗？吓死人的难听。 好，我现在示范一下，就是我们玩起来有多傲。 先跟听众讲这是什么好了，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这是什么？ 这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欸。 这就是之前像你刚才说之前跟 Orange Range 在小巨蛋的时候、那个我玩的就是 Akai 的那个 pad， 就是 MPC。对， MPC 是一个传统的做 hip hop 做 beats 在用的工具。对，然后现在因为有数位了嘛，所以 iPad 也出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pad 的软体。 鼓机， 对， 取样机，这样子。 对，你可以上去免费下载来玩。 对。然后呢，现在那我现在在用的这个 drum pad， 它里面有很多就各式各样的曲风，然后它的 app 就叫 drum pad，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格子， 是， 那你的取样 有9格， 九格吗？12格，对对对。谷谷的取样机呢，可能上面你后来是可以自己放东西进去的吗？ 其实可以，你再花点钱就可以。 好，花钱是可以放东西进去的。 对 对，然后 你是说我的自己家里、 对，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家里那个取样机是这样子，它是你必须要全部都要自己制作的。 对 对，你要全部设定好每一格你要的音乐是什么，你要的音乐的长度是一拍两拍还是一个声音而已，然后你要很清楚，所以你才可以用手去组织它。 对对对， 就等于重新编曲。 对，然后它等于是一种新形态的键盘，只是你弹出来不是 Do Re Mi， 弹出来是你之前输入的那些东西。 对 ，sample。 对，所以如果比如说刚刚我说的东西，我把东西放在最左上的键、我之后只要一按那个键就是东西， 对， 东 西，东 西，东 西， 东 西， 东 西， 东 西， 东 西， 对，我只要放第二个键是第二个键是第三个键是可以哦，就是可以，可以，可以哦，就东西可以哦，东西可以，就会这样 解释的非常清楚。 好，所以呢，可是这个东西呢，你听起来好像，那这样我就按东西。东西可以哦，东西可以哦，然后这样可以变成一首歌吗？可以，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节奏感才可以做成一首歌。 重点来了，一定的节奏感， 一定的节奏感，这就是今天 DJ 谷谷 要还有 DJ Mark， 你今天不是又准备了一台吗？ 我今天有一台啊，我这一台是要示范一般人怎么弄。 你说一般人可以玩到什么程度？ 不是不是，一般人没有训练过会是怎么样子？跟像那时候 Nick the Real 周汤豪来的时候，我也是拿给他直接弄，就是你不是在外面听听也觉得超好听。 他就是因为他上次给周汤豪玩，然后周汤豪在这边只是好像手指就这样得得得，其实玩不到一分钟，你就突然觉得哎。可以哦， 可以可以哦， 可以可以哦。然后他一下现场，我就很兴奋过来说，我也要玩玩看。哦，弄出来，我不知道那什么鸟东西 ，shame on me。 同样的一个 pad， 同样一个 pad。我们现在先听这一首，就是谷谷听到就很爽的歌，应该是专辑里面你最最最最开心的一首歌。 对，因为 R&B hip hop 这种东西可以让你唱英文，真的是飞上天啦。 Make it real。 Tell a little something. I can be the one get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Just give me a little sign, that's all I ever need. Sorry about the night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nd the times you have to try to stop to pull through. I'll be the kind of friend if you ask me to, but if the need is the love, I'll be with you. Putting it out there, you know it ain't fair. I'm the better boy, you girl, you deserve. I ain't crossing no brother, nor your life. But look at them doubts and lonely nights. Your story's all just a loop, a loop, a loop. Tears me apart, see the tears coming from you. Girl, you make the call, and let me complain for you. Give it to me. Now it's time to wait up. Wanna come on to a bow. Talk to talk and shut them off. Maybe chill up a little while. Now it's time to wait up. Wanna come on to a bow. Talk to talk and shut them off. Maybe chill up a little while. Collaborate for 好的，12:42，我们现在要选我们的那个 pad 里面，它其实有那些内建的什么讲，就是曲风分类、 对，就是给初学者可以马上知道他在干嘛，很好玩的东西。有感觉， 12格。 欸，我想玩，等一下我也可以去玩你那台吗？我们同一台好 了。你们等会要交换玩吗？ 好啊。这个是刚刚就是谷谷在讲的那个就是 London Sound 的东西、Future Bass。 好哦。 好。 酷哦。 告诉我要、 有感觉。 对，有感觉，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个感觉延续呢 ?DJ 谷谷。 什么延续，就是跟你讲电子乐这东西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啊，我不是很厉害，但是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对，所以你可能你不是先找 beats, 就是先找 synthesizer 的 lead。 好。所以我们要先找 beats 的话是。 咚。 就是你可能要找你的节奏，可能是对，是看你要什么速度或者什么。 然后一开始，因为我们的手指就是不太灵光，所以你只能用这么慢的，这样子。 哦，所以速度很快，它可以哒哒哒哒哒哒， 对，就可以快。 哎呦， 对，你看鼓鼓的，你看鼓， 这样也不对。 哎、欸，它是双手并用、欸，哎， 对，或者也可以单手啦，就是可能这样，对。大概懂意思了，对不对？ 我懂意思啊， 不要单手。 我懂意思啊，但是就是 三根手指头一起。 我为什么听起来傲傲的？ 这很难，有点难啊。可是还好了，对，还好哦。 可以哦， 可 以哦。 以哦啊，那你继续哦。对，这样就合起来了。就 可以 一人玩一个乐器，一人玩一个乐器就很快合起来。 我觉得你们不要随便邀我加入，不要。我觉得对你们来 还是你哼一个什么？ 哦哦，你是 diva， 你是 vocal， 对， 来个 sample， 自己 sample 自己。 Mary Mary， 对，类似像这样子。 你们玩完了， 不然呢还要干嘛？ 不然呢？对，换我打。 你就像好像是。 好、我知道你这个节奏很好。One, two, three, go. 哎、欸， 可是下载一个来玩、啊。 不是，这应该要纳入国小音乐课的那个 教材，对不 对？哇，那小孩子会， 他就开始自己按，你干嘛？老师给他按一些有的没的。 韩国已经做了。 是哦，我觉得很棒哎、欸， 因为音乐切入的， 我知道了。我现在不希望你去夜店巡回， 是 我希望你去 小学巡回 ，这个很酷，很棒哎、欸， 就教小朋友做这个， 就是、 而且这些都是 free app 啊， 没错， 是 free app， 而且这些他们不需要懂，他们这个东西他是直觉的，所以小朋友最强的就是直觉， 对啊，他就根本他没有任何框架，他想干嘛就干嘛， 他可以乱按。完全没有框架， 所以乱按就可以弄出一首歌来。当然这是一开始，然后如果真正要做歌的话，好，你刚刚就是有 beats， 然后有 lead， 然后之后你开始要加，就是有些什么其他声音 啊， 再慢慢加上去， 啊、 对 慢慢， 就慢慢就可以建构出一首歌了。就大家都可以当 DJ， 是， 所以之前才有人说，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最棒的投资就是，你有看过那一部那个柴克艾弗隆演的那部电影吗？ 没有，还没。 就是他当 DJ 那个嘛， 哎、欸，我好像记得了，可是我 是恶搞吗？ 他不是恶搞，他是认真的， 他 在电影里面就讲了一句话说，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就是最好的投资，就是当 DJ， 因为譬如说假设你变成了 Alan Walker， 他今年19岁，但他的年收已经是，你可能这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yes， 对， 目前是这样， 对，然后可是很奇妙，就是虽然你可以看到在。啊，不管在美国或在欧洲的某些国家，然后他们会有这些很年轻的 DJ， 可是目前就是在台湾或在中国，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年轻人出现。 就我觉得是还没出现，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这个机会让你看到。 对， 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 DJ， 包括内地也是。 然后现在就是目前在台面上都还是。 大家認 識的最年轻的都还是我们这些老头们，最年轻的，对，但其实，就要鼓励大家就。认真， 我还是有看到很多 DJ 哦，我觉得那个 DJ 都怪的。 怎么说？ 不好说吧。你这个温吞的 boy 怎么可以挖坑给我跳呢？ 来说说吧，没有啦。哎、欸，像我刚才那种，我刚才不讲那个 I'm Super Ready 那个 DJ， 他也就是完全不同形态的，他不是玩 turntable 的，他是玩 live 的，就是这样 live for， 对 ，Ableton live， 对啊，现在就是Ableton 也是一个蛮不一样的概念了， 逻辑又不同， 对，逻辑又不一样，这样子好，所以就找一个你想要去玩的就 go for it。今天我们要感谢姑姑，然后姑姑，你最近有什么那个演出大家可以看到的吗？ 哦，最近有一连串的全台签唱会， 好， 圣诞夜圣诞夜没有，圣诞夜12月24号下午2点半在台中大鲁阁新时代，然后再晚一点6点半的时候呢，会在中立搜狗。圣诞节当天12月25号星期日2点会在高雄梦时代梦想广场，6点会在台南南方公园，1月2号星期一2点在花莲的远东百货，1月22号星期日在台北西门町，下午2点红楼内前广场，晚上7点半会在桃园台贸购物中心 B2 微笑剧场跟大家见面。 好多资讯哦，如果刚刚没听到的话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MP 魔幻力量 咕咕， 然后或是呢，你要 follow 姑姑的 Instagram， 哎，你的 Instagram 的风格是什么啊？ 你都分享什么、啊？ 就是瞎分享，有时候会吓人，有时候整人的。 好， 有时候 是、就 是、有时候是萌照， 萌照。She Boy Swag 姑姑可以找到她的 IG。今天我们谢谢姑姑， 谢谢。 感情话我拢毋捌斟酌，我的水我就是红红，作红的红红。若热天风吹，有热情温柔的滋味。 这是咱的台湾歌，这是咱的电阿花。 我生做大班，有我的浪漫。伫面花顶看到我一满满的风范，咱不是青粉，你嘛捌慢过。 你也有在我身躯顶，伫咧微笑找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着这么久，你不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子，当作我拢无伫，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看袂起的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一味。心情就爱放轻，目睭就爱看你。有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滴。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有这么多人根本不知。 丁阿花不是丁子花，误解的力量更巨大。五百 and China Blue 最新全台语创作专辑《丁子花》。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你知道尘螨是造成过敏气喘的元凶吗？你知道甲醛是一级致癌物质吗？人的一生超过80%在室内度过，室内空污比室外脏了10倍，对家中的长者和小宝贝影响非常大。关心您全家人的健康，北之特健康家室内尘螨甲醛检测，请洽北之特乐盈门市及百货专柜或压户搜寻关键字好呼吸。 2016最纯的 Pure Party， 熊抱系歌手车智力、黄美珍、原子邦尼、廖博雅、小兵，邀你一起圣诞抱抱。12月23西门河岸留言，详情请上博客来售票系统。 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天气怎么会突然变了？老鼠小鼠们都微微惊了。路灯何时开始变暧昧了？街道又变得拥挤了，原来是圣诞节来临了，忙忙忙的不小心忘记了。第一次圣诞节是冷冷的，突然想喝热热的可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想再多的祝贺，不如回到家的温暖。Merry Merry Christmas。今夜的鸡腿怎么熟了？撒在一汤浓缩成便当盒，烧了比啰嗦叮咛的快乐。不知不觉我学会洗碗了，圣诞老公公若来敲门，姜饼人和糖果都别送了，借我路道铺雪橇就够了，带我回到热热的 Christmas。 圣诞礼物 没有问题，我现在就要送你圣诞礼物了。12点54分，现在我们一起送 Mary 一个圣诞礼物。 不是要送 Mary， 是送大家一个圣诞礼物。 好，大家的这个圣诞礼物呢，就在这个礼拜。哎，这不就是 很紧绷啊？ 这不是明天哦，星期三，对啊，明天啊， 对， 12月21号，1221毛怪生日。 毛怪又生日了？ 嗯，121啊。 好常遇到他生日哦。 好，圣诞搞轰趴，这次不是常常搞轰趴咯，是圣诞搞轰趴电影。好，这部电影呢又是耶诞跨年的恶搞片，在12月21号的星期三晚上7点钟，喜满客金华影城 飞碟青春点点点要送你去看圣诞搞轰趴的特映会， 是不是会秀海海好像很好笑，是不是？你有看过预告吗？ 我没有看过预告，我不知道有这部片、欸、 我就有看过文字预告， 是我不知道有这部片， 就是一个女的好像要把他们公司的圣诞 party 搞得很厉害，让她姐姐刮目相看。 哈 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就是一个你光看文字叙述也觉得很瞎的一个东西，他要证明他 证明自己可以 throw a party， 他有能力，我不知道他证明他有能力还是他公司很屌还是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 好，这部电影叫做圣诞搞轰趴， 有你最爱的人欸， 谁？ 珍妮佛安妮斯顿啊，他就是好像要 证明给珍妮佛安妮斯顿看。 哦哦， 你不爱他了？ 嗯， 圣诞搞轰趴。 02236399552236399955，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圣诞搞轰趴，我们就要送你去看星期三晚上1221晚上7点钟新满客精华影城的这一部特映会。那当然特映会呢，你就必须要提前一个小时去排队画位，才可以确保你可以画到位置哟。打电话给我们吧。 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你的名字就是 Red Wimps。 全新专辑《人间开花》，特别收录新海诚执导《你的名字》电影主题曲《Sparkle》音乐录影带，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飞碟 at 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嗨，我是 Vivian 舒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鞋针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鞋针。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 迷幻而温暖的电器组合 Night Keepers 守夜人，疗愈推荐奇幻旅程，首张专辑永夜岛，12月2号失眠启程。 我是杨乃文。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那一刹，世界本来是你真实的模样。 Every day's a holiday， 希望每一天都是星期天，或是每一天都是假日，每一天都是二历，多好呢。1:0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我一直说服华人女单坐牢，这个 坐牢，你要害我去坐牢，你要我暂停三回合， 坐到这个主控的位置来，但是华人女单迟迟的不肯，她的屁屁粘在椅子上。 屁屁黏在椅子上，我都懂不了。你选的歌这么好听，继续听下去。啊！这就是你今天最大的课题。每一首歌用你的小 pad 把我们串一起。 什么？用我的什么？ 每一首歌用你的 pad 把我们串一起，这样。 用我的 pad。 空中这样 remix。 用我的 pad。嗯，怎么 pad？ 你用 iPad 就不知道你在过场的，啊，就过去这样。 听起来应该蛮难听的。 你不是要挑战？ 不是啊，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工具啊。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一月份的寿星已经可以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一月份的寿星朋友们已经可以向脸书留言喽，你可以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一月份的生日寿星留言区就可以了。 十二月底好像没有什么生日寿星，对不对？最近 哦，一月份更少，超少的，还是现在大家都还没开始留，大家都留得很近才愿意。 不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听青春点点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那一天那个谁啊，黄豪平就来留言，他因为我。虽然标题打一月份，可是我内文忘了改，就还是十二月份。嗯，他就说到底是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他说他是一月寿星，但是啊，我就有说哦，我马上更正，不好意思，我发泄。但我后来去查，我说他怎么都不留言，才发现哦，平平是一月九号生日，那天是星期一的凌晨。 当谷谷走了以后，我才又开始懊悔。哎呀，谷谷在现场为什么没有接 call in 这件事情呢？ 哦，算了啦。 那刚刚在 app 上面有人问谷谷问题吗？ 上面有人， 还是又是大家又在聊自己的？ 没有，连聊自己都没有，就是很安静的一个晚上。但最后有人在问你们在玩什么 app。 哦， 那个应该如果用听的是蛮吸引人的啦，就会觉得说什么好像有点好玩，我也想玩一看， 蛮好玩的、啊。 但你下载之后玩了一下，你就会发现哦，玩不起来就把它删除了。 或是一个人玩不起来没有关系，但你找两个人就一定可以玩起来。 嗯， 对，因为一个人那个手真的有限，你的手的协调度就是有限，但两个人就是分工配合的话就 OK。 其实就想想看，你三个手指头，你要弹 re fa mi re fa mi re fa mi， 你看你可以动多快。 嗯哼， 那个哦，我慢到就是 re fa mi re fa 没 你连音都会走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就是受限于我的那个指头僵硬度，也会连带影响我的歌艺这样子。Refa，对啊，然后你要想，他们都按 Refa mi Refa mi Refa mi， 很快。 然后对进阶的话，就是会同时两个按，因为它就是四拍的结构嘛。嗯，它会就是会算好，就是它可以在两只手里面就哇，像在弹钢琴一样的呢。0223639955，嗨，你好。 嗨，奶茶玛丽好。 晚安啊。 好久不见，你是亮 兰？ 对啊。 兰兰你好。 还蛮久了吧？ 蛮久的，蛮久的，蛮久。 微久。 蛮久的。 大概快一个月没有听清楚点点点。 有到一个月哦？没有到了，没有到 了。我快一个月。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确定没有。 真的吗？ 真的啦，快而已。对，没有啦，没有，真的没有。 嗯，其实就是想要来跟你们聊聊天的。 那来来，今天想跟我们聊什么呢？ 我要跟你分享，就是我21岁的第一天。 我21岁的第一天， 其实满21岁的隔，就我生日的隔天。嗯，然后我发生车祸了。哈， 怎么那么衰？ 就很衰，只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生日完的隔天我要去工作，就是我要去带团， 嘿， 然后我要去一间国中，就是没有我不知道路的国中，然后我学长他们又先出发，嗯，所以就是变得我就自己一个人骑车，那我就边骑车边看 Google Map， 嗯，然后结果我就发生 车祸，哦，好危险哦，是你自己的问题 呀，啊，对，然后我就是反正就是发生车祸之后。就是我自己去撞停在路边的一台车子，然后那台车子没事，然后我机车的车壳坏掉，嗯，然后就是不能发动，反正就是那一场车祸，我加加减减加赔，就是坐计程车去那间学校，我大概赔了6000多块， 哇哦， 然后 赚钱都没赚到，都赔钱了。 一天的薪水才800块而已， 哇， 超心酸的，真的很心酸。然后我还因为这件事情去拜一个礼拜，拜了2次拜拜，因为我后来又发生还蛮多，就是很就是没有到车祸这样的事，可是我就觉得还是蛮衰的事，可能就是做出贼然后被发现，有时候出贼不会被发现，可是就是。我那一阵子出差都会被发现，嗯，而且都是被业务发现。嗯，对，就是我最大的头头。对，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内容就是去带团这件事情哦？ 就是偶尔会去带团。嗯，对，然后正职是学生，兼职是带团这样子。 嗯嗯嗯， 对，嗯。 那带团让你赔了这么多钱，你没有想过说哦，不要再带了？ 所以我这阵子就停摆了，嗯，对啊，可是其实还是有好玩之处啊，就是可是出车祸之后我就觉得比较万幸是我就只有 OK 而已，其他都还好。 欸，后面的室友在讲什么？ 他在唱歌，因为他刚洗好澡。 他开心到唱什么歌啊？ 我不知道欸。嗯，对啊，可是反正就是后续就是非常的麻烦，因为后续还有一阵子就是突然找不到车子，因为我车子先停在一个骑楼下面，然后可是我报错路了，因为我对台南市区没有很熟， hey. 然后所以我就报错另外一条路，说他们找不到机车，然后害见我就是见我摩托车的女生跟她家人吵架，我超愧疚的。 为什么要吵架？我说你怎么随便借一个陌生人车子啊？是不是把他们请走了怎么办啊？你以为他是小偷啊？你以为这个人是人心不古是风日下？你不要这样乱借人家，你不要让人家以为我们台湾人热台台南人热情就好骗啊！是他在外地人。 爸爸，没事，车找到了， 车子找到了。 爸爸没事的， 反正就是 路记错而已。爸爸吃完土搓鱼羹吧。 车子就找到了。 我要吃棺材板啊！我要进棺材啊！吓死我了！ 爸爸，棺材板对你热量太高了。 而且现在很难找到棺材板，说实在的。 然后之后 就是也很，就是那个女生的男朋友也是我学长，然后我又害那个女生跟她男朋友吵架，因为那个女生 的 爸爸妈妈， 你真的是一个衰神欸，天哪， 那个女生的爸爸妈妈， 你就是玩大富翁被附身的那个衰神， 真的超衰， 还有穷鬼。 你的股票有一只下滑，就超级气到炸。 我要不会买股票，为什么？穷鬼什么流行啊？ 我就去拜拜啦，而且我拜一间不够，我学长说，哎，我再带你去再拜第二间。对，然后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我真的非常匪夷所思。 怎样 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跟我同，就是同期比我晚进来一点，就是有一个学妹 A，然后她是我们公司的人。那我们有一个学姐 B， 她是外面来支援帮忙的，就是她不是我们公司的，是她跟我们公司的学长姐感情都不错，所以她来支援帮忙。然后就是因为我太衰了，就是某个礼拜天，就是那大约上上礼拜天，因为我太衰了，然后学长就带说要带我去拜拜，拜拜完之后我们就去吃饭。那我就是有，就是学妹 A 要带学姐，学妹 A 要带， 什么啦？ 你就直接用 A 跟 B 就好。那个学妹学姐有差吗？ 就是有一个，反正是 A、B、C 三个人。 就叫你过来坐那边，不要坐。你们今天心情那么好，还不来坐？ 不是啊，我觉得今天节目很好听哎。不是啊，平心而论，大家刚刚真的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吗？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反正就是 A、B、C 三个，然后 A 就是 A，B 讨厌 A， 但是跟我约的人是 C 跟我约吃饭，可是在 C 的人是，就 C 是让 A 在的，那 B 是跟我们一起吃饭的。然后 B 就很讨厌。 你这样说故事的年，不是你这个年纪，说故事的能力这样真的不行哎。 反正就是哦，我直接用名字好了，这样比较清楚。 名字不会清楚啊 ，A、B、C 都已经不清楚了， 不是啊， 就 是 不会清楚啊。 重点是你讲故事的方式很不 OK 耶。 真的吗？反正、就是、 怎么了？ 反正就是，有一个人讨厌，就是讨厌 A。就是 B 男，反正就是， 你可以讲结论是什么？ 就结论就是因为我们后来要去吃饭，然后就是要来， 不是结论，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断点。 结论就是怎么说？哦，因为我有人要来找我，然后载我，就是要来找我人，就是。在他是有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讨厌的人，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反正、就是、 真的是无法理解。 你讲话太多的不确定跟讲错又擦掉重来那一种。 好，我重新整理一次。 不是啊，你刚刚已经整理了很多次，而且这是你自己真实发生的故事，怎么会搞成这样？你害马克变成等于眼了啦。 反正就是我非常不解，就是 没有，你可以讲，你可以不要讲故事， 我就讲结论， 你讲触发或对，就结论、 就是、结论。我就是觉得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表现这么明显？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不好吗？ 可是我就讨厌你啊。 可是我约的不是你讨厌的人，而是就是被载的那个人。 嗯， 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讨厌那个，就是有人就跟我生气说我为什么要约他讨厌的人。 嗯， 对，那我就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吃饭， 对啊， 而且我也不是 约那个人，你干嘛要约他讨厌的人？ 对，你为什么要约他讨厌的人？ 我不是约他讨厌的人，我是约他讨厌他那个讨厌的人 在的 人， 讨厌的人 不是他在，就是我 讨厌的人，讨厌的人。 我有个问题，他讨厌的人的讨厌的人， 会不会我也讨厌他呢？ 对， 还是我会跟他变成朋友，因为我们都共同。 我讨厌的人的讨厌的人， 没有讨厌的人在的人， 不是啊。 我们现在没有跟你讲你的故事了啦。 我讨厌的人的讨厌的人，有可能我也讨厌那个人吗？ 好像有可能哦。 还是 我们现在不能再用代数了，我们要带入生活真实情境。 需要太。 好啦，请继续，请继续。 你就觉得开大家开开心心的出来吃饭这样子， 开开心心出来吃饭，更何况你又是学姐，你为什么要就是带头让大家讨厌那个女生呢？对，更何况我不是约那个女生，我是约我朋友，可是是那个女生载我朋友来的。对，然后 那为什么载他来，他就一起吃饭？有人邀请他一起吃吗？ 就是他就会留下来一起吃饭。 为什么？ 就照理来说，因为不然他要去哪里吃？ 不是啊，你本来 滚到一边去啊， 也不用滚。本来你不就是载人家来而已吗？ 对啊，你只是一个驼兽而已，你怎么可以留下来吃饭呢？ 那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人啊，所以我们公司人就会习惯性就一起吃饭啊。哦，对。然后我就觉得不解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这世界上， 啊， 这世界上 我们 了解 的人太 多 了，说不完， 所以就不要费心去了解他们。 对啊， 你好好的了解自己就好。 重点就感觉就是好像就是错是错在我身上。 你好好的把路找清楚，不要边骑车边看 Google Map， 太危险了。 好，不会了。经过这次的教训之后，就不敢边骑车边看手机。 好，走路的时候也不要，好吗？ 好哦。 你尤其不要，嗯，不要不要的。 OK， 拜拜， 拜 拜 拜， 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Yes, I remember all the things that we shared and the promise. 让我的心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专辑，出道十二年来第一部音乐电影，休团三年前的完美呈现。是为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十二月七号开始预购，十二月三十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好像有位林先生韦伯，他打了一个不要不要的，他的不要是上下叠在一起，那个字怎么念啊？ 就像不正是歪，不好是 now 吗？ now 对，那不要是 什么？不要是什么啊？ 不要怎么念啊？ 不要你觉得应该怎么念？ 不要 动， 不要不要不要的。哈，刚刚我笑得飆飆的，青春点点有够好笑。1023分02236399550223639955，嗨，你好， 嗨，芒果玛丽， 晚安， 等我一下， 猫小孩吗？ 对， 哇、wow, ，You're awesome！ 我这么久打没打电话，竟然有人竟然还认出我的声音，感人。 猫小孩，辅大之声还好吗？ 哎、欸，对，我就是想讲，就是我刚刚前面听你们前一个小时就访问姑姑，嗯、就想打电话进来说， 说什么？ 随便随便。 哎、欸，你知道辅大之声可以邀请到谁吗？ 邀请到谁？ 辅大之声邀请到消极男子， 我知道。哎、 那个 欸，你怎么知？ 还邀请到那个谁啊？那个 谁？ 浩浩。 对啊，你怎么都知道？ 你怎么都知道啊？ 我们都邀请不到哎、欸， 真的？ 那还假的？ 什么啊？ 然后都会卖学生面子吧，觉得要 拉近年轻人距离。 我是觉得可以帮助学生，或是去满足学生的需求，是一个做公益的概念。 就可能他们可以拓展学生的粉丝群吧。 原来如此。 嗯，哎、欸，我们的节目也不错啊，也有邀到一些不错的来宾。 谁？ 上礼拜访问六王。 六 六上啊、哦， 六王 六王是谁？ 六王 就是颜色的一个 哦，利友王。 对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陪你过假， 对， 过周末， 还有李英红啊， 英红也去了， 但是还没，但是是还没访问，很紧张。 英红。 对啊，我超开心，而且是我邀的，然后真的很豪爽，就说可以啊，然后就超开心。 那六王好聊吗？ 他是一个，本人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子，就跟他的歌曲的那个里面的人不一样，他就是一个很腼腆的男子， 所以话不好接的意思， 蛮难的。然后我就是第一次，然后我又第一次访问，然后我超级紧张，然后我就瞬间就是。卡卡的，然后自己访问完就觉得自己真的超烂，就是完全不会接话，然后讲也讲不好。 那你有跟他说对不起吗？ 我没有，我是说，我是跟他的宣传讲说，就是招待不周。 我做过什么笑点？ 就是、 没有，刚刚那个笑点发生在我的脑内，而且不能跟任何人说。 为什么？ 因为说出来我会被 NCC 不止关切，我也许会坐牢。 你脑袋什么肮脏东西？ 他的脑袋已经超越肮脏，因为肮脏是不可以形容他的，你知道吗？ 就是以对歌的了解，就是里面的东西真的是无法。 是有很可怕的黑洞。 请继续，请继续。你宣传说，然后宣传说什么？ 我就说招待不周什么的，因为我其实算是助理主持，然后就是节目助理，就是其实主要还是学姐来弄，可是只是这次的来宾是我邀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拍谁，然后我就是很尴尬，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就我还问他说我。你觉得这次的那个访问怎么样？那他还给我那一些意见，让我觉得就是感动啊。 那他给你什么意见？让我听听。 他就说问题要先想清楚再问，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可能就要跟学姐答的时候，就是问的时候就没有好好没有想说这题是要问什么之类，就是可能会不小心就有点干掉，就是问完说哦是哦，然后就没有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就是。 那你们问题应该都是先拟好的不是吗？ 对啊，是拟好的，只是瞬间就是那个 timing 不太对。 那就哦是哦，那就下一题啊。 对，然后就是立刻问，然后你也瞬间就忘记你要问什么，就是整个就是很混乱。 可是拟好的稿子不是在你前面吗？ 对，然后就 瞬间要看也看不到第几行。 对对对对， 好慌哦！又不是人都像你一样，访问经验那么丰富。 对啊，你怎么可能？怎么就是很混乱，然后自己就想说怎么办，然后他话又很少，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说他会回答的很多，但他就回答的蛮少的，然后就觉得怎么办？他回答完了，然后就瞬间就觉得时间不够，然后要再想别的问，就是临时还要再想一些就是自己心里有要问的问题，然后有时候就突然就插不上话之类，然后我们还跟他玩快问快答，但其实就是他回答也是非常 很慢。 很慢，然后就是瞬间就是也是没有很刺激的感觉，然后让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腼腆的男子。 Uh-huh. 而且他蛮可爱的，因为他好像很喜欢吃松饼，然后我就带他去辅大那个新园的松饼吃，然后他就吃得很开心。 嗯嗯嗯， 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月底要访问英红，我就更紧张，因为那个 你会见到同一个宣传， 对，应该是同一个宣传。然后再来就是因为那个。就自己超喜欢英红，然后 你也会准备英红的快问快答吗？ 我会，而且我你超多的。 嗯， 还带了专辑要给他签名。 嗯， 没有，我现在打电话进来是想说，就是刚刚听完你的访问，就觉得啊，好像自己应该要更，就是更顺畅一点，对啊。 可是这个要怎么做到？ 所以我想问你嘛，你们第一次，你还记得你访问别人吗？ 第一次是谁啊？第一次是谁啊？ 星光帮吗？ 是吗？你不是在青春点点哦？ 嗯， 我有点不记得了。哦，我的前几次好像……哦，我记得我第一次是谁了？ 谁？ 你要讲出真的第一次，好可怕哦！ 水蜜桃姐姐， 真的， 好私欲好强哦，私心感好重哦。 Oh yeah， 猫猫猫猫，带你去飞翔。 大的不要不要的。 可是他应该蛮好聊的吧？ 对呀、啊。好啊， 什么都可以聊哦，膝盖也可以啊。 算了，又我差点要讲出不能说的话哦。妈妈 跟模仿不太像，变蝴蝶姐姐。 不会啊，我觉得很像哎、欸。 是啊。 对啊。我觉得很像，我觉得很像。然后接下来就是苏打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政大，那时候我们就是 又有认识。 对，那时候还认识，所以就会邀请他们上节目。对。 真的很紧张啊，然后旁边就是宣传他坐在旁边，然后瞬间就觉得超级紧张，也不知道。就是该讲什么？ 嗯哼， 对啊，我有。我刚刚听完你的访问，我就觉得真的要加油一点。 但怎么加油啊？你是告诉自己加油，你要加油哪一个部分？ 就是、 你要 问题要准备多一点啊！就是你要灵，就是灵活一点 啊！ 就是你不要让东西干掉，或者是让那个来宾好好的讲完他的东西。 嗯， 对，或是也可以就是放音乐什么的，让他。聊到他自己比较有兴趣或是比较开心的地方， 嗯， 对啊，就是聊他的作品，他可能会比较有话聊。 很难啊，好难哦、啊。 我觉得问题准备多，应该就是没有问题。 真的吗？ 因为当你的问题，假设你的问题有100个，你就第一个问完，然后他只回的是，然后你就那就赶快问第二个。 至少他要回答100个是。 对，你就赶快问第二个，他要说嗯，好像吧。他说：“哦，那第三题，说哦，这个我没有想过哎、欸。那第四题，这样子，对啊， 就一直狂问他问题，就是 对啊， 不怕没有，不怕干掉。 就是会干掉，但是你就撑过那个尴尬嘛。反正你有准备100题，不用害怕，你就一题一题问下去。 好，我会努力， 加油了， 谢谢前辈。 哎、嗯欸，我想说，我是1月份寿星哎、欸。” 那你赶快去留言啊！ 可是我的一月份是在过年， 过年也是可以留的、哦。 新年，我告诉你，哎、欸，这个消息可以讲了吗？ 好像还不行哎、欸， oh, 真的还假的？ 但是你都可以照留， 真的吗？ 今年过年24个小时哦，不能讲， 所以 你就是照留就对了， 真的。 但是要就是要早一点留， 早一点 过年要更提早，你就是现在就去留， 现在 right now。 现在就是聊说我要留生日留言之类的， 没有啊，就是在一月寿星。哎、欸，你有上 Facebook 的青春点点吗？你知道我们那个寿星是怎么 run 的吗？ 有啊，我知道啦，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而且我有发现，就是玛丽就是打成12月，然后但我就是没有想纠正的意思。我想说，你都已经讲说是一月份，就一月份吧。 那你就在一月份下面留言说：“嗨，我是猫小孩，然后一月几号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希望今年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我的生日愿望，然后希望玛丽永远都做主控台这样。” 他怎么许这种奇怪的愿望？哎、 欸，可是我发现，如果用FB 留言的话，就是你的朋友们都会看到那个你自己的留言哎、欸， 你就被朋友看到愿望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不想让我朋友发现我就是猫小孩之类的。 哦， 对啊，好啦好，我会去留，我会去留。 那你可以取名叫做 猫太孩， 这样你们就不知道是我啊。嗯， 没有关系， 没关系，我就留吧，应该没什么好羞耻的。 那你就说我是辅大之声的谁谁谁，这样会比较好吗？ 你就就直接讲出来啊。 对，我觉得我直接讲出来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 对啊。 再会。 拜拜喽。 拜拜。 有一个心愿，我们一起实现梦想。有一种感情，在心底永远不会忘。 雪花飘在圣洁的冬天。想飞向我心田，偏偏站在你的视线，清凉城市万劫不变，樱花之雪降临的那天，我与你相见，樱花之雪纷飞的那一天，心中的梦就要实现。雪白的梦，羽化光明彩蝶，我的心与你一同翩翩起飞。 曼妙的花。 音乐中和自己相遇，施意男2016全新专辑《醒觉》，温暖推荐《樱花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B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他困在自闭的夹缝里，找一丝解脱的勇气，让困在音乐里的我们听到一线生机。戴佩妮倾心制作，创作新女生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首播推荐 Extrication， 12月18种子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 Michio。 1:35，022363995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说不要怎么念？ 薄薄， 薄薄的，我是薄薄的马克， 薄薄的，薄薄薄薄 凹有问题吗？ 这还有 薄， 这还有其他什么字啊？薄，冰薄， 大薄片， 金薄， 金薄哦，你说。 金箔那个字也可以念 薄，锡薄纸。 还有一个很像张韶涵，这什么啊？这也念薄， 这也念薄啊？ 这不是念韶哦， 对啊， 还是我把它跟韶误会在一起了。还有一个字是左边是一个瓜，右边是一个包，长得好可爱哦。 瓜包， 对啊， 瓜包， 瓜包，瓜包， 包 也念薄。 02236399555 ，Hello， 你好， 嘿、hey, ， 你好，妈妈你好， 嘿、hey, ， 你是谁？ 是小红， 小红你好， 好，我要先那个，现在有点话，可是我想谢谢刚刚那个赖呀、啊， 嘿、hey, ，怎么了？ 因为我今天原本心情很差，可是刚刚虽然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我是笑得很开心。 你是喜欢赖赖，还是喜欢暴走的台南父亲？ 我比较喜欢台南父亲耶。 你说我啊 真的很好笑就是说心情很差，然后已经是呈现理智线大家跟只剩下法师一样细这样子，然后就刚好听一听就笑一笑好多了， 理智线长回跟大腿一样粗， 太棒了， 这还蛮好的，对啊，因为原本是想说看一下有什么事，因为其实今天那时候一直被人家捅，然后觉得捅到真的理智线快断了。 捅哪里？ 各种 哦。 对啊，就是在工作的事，然后一直被挖洞，然后就是真的觉得挖了洞，然后又把你推下去，再把你埋起来。 嗯。 然后就是变成是一直被弄到，就觉得说 他没有帮你挖出来哦。 哦，没有，大概就是差不多快帮我插墓碑了。 嗯。 对，就是已经是捅到一个不行的地步了。 嗯。 对啊，然后刚刚其实还在上班，然后我就还在处理这些被捅的事情。 嗯， 对啊，然后就听一听，开一手都开一个车去 兜个风， 散个心，然后就刚好听到，然后就笑了一个乱七八糟，都觉得好像有点比较好一点。 好的， 对啊，还是谢谢这个好节目，可以让我有时候还是可以笑得很开心。 谢谢你，小红。 谢谢 小红，拜拜， 拜拜。 02236399555 ，Hello， 喂， 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小农夫， 嗨，小农夫， 还记得我吗？ 还记得我吗？小农夫，你上次讲什么？你上次也是不是也问记不记得？然后我就说不记得，然后你讲了一个，我就说哦，好像有点印象，但现在你再问我还是不记得。 哦，就是上次聊搭讪啊。 啊，好像有点感觉。你说你出去东部旅行， 你好像聊到一半 是不是？ 对， 嗯， 这是上礼拜的事 啊。 你在宜兰帮了一个阿嬷修 iPad， 对， 阿嬷的儿子很坏，故意把他们家的网络给弄坏，然后让阿嬷没有办法看盘， 对对对之类的。 所以你现在回来了吗？ 对，我回来了。 好， 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礼拜天的事。 礼拜天怎么？ 就是我。上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去东部旅行， 然后礼拜天就是到台南吃那个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 嗯， 可是一样去那个婚礼，其实也是有预设一些目的啊。 什么目的？ 对我而言，那是个社交的场合，就是去认识，因为我那个大学同学她是女生。 嗯， 然后因为以前我大学读的是资工系， 嗯， 所以大部分都男生。 嗯。 然后就想说，哦，进到那个场合应该可以就是认识他的、 就是、单身女性，她的姐妹们。 对，没错，因为她读台南女中，然后说，哦，应该会有高中的同学啊，很多女生啊什么的，很开心啊。 结果 进去没有，就两桌同学。对，可是还好，就是我坐这一桌其实都认识了，其实就聊得蛮开心。可是我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一样大学同学，跟我比较熟的，他叫 Edward。 嗯。 Edward 他就坐另外一桌，因为他跟那个女生，我那个结婚那个女生同学比较好， 嗯， 所以他坐在那一桌算是跟女方那边稍微比较 close 的同学， 嗯， 他坐那一桌。可是我稍微观察他，他在那一桌他旁边坐的就是一个男生， 嗯， 另外一边坐的是一个女生， 嗯， 然后就是乍看之下就是觉得可以攻略的对象， 嗯， 可是呢，他迟迟就是一直。就在那边傻笑，然后顾着吃，而又觉得我在干嘛？ 你管人家，人家就想吃饭啊，又不像你带这些目 的。没有，他背我，他就是他也很想， 但他不敢， 因为我们去的就去之前，就是有在集合的时候，就是有聊一下哦，等一下要干嘛，就是稍微脑补一下，等一下有什么情况啊，也不肯去吃饭而已嘛。 哦，我去吃喜酒，就是吃喜酒、欸， 对啊，去吃喜酒真的就是去吃喜酒、欸，哎。 可是吃喜酒，只大家顾着吃而已嘛，总是要聊天嘛。 就会聊说，待会上什么菜啊，上到第几盘啊，喜饼什 么啊？对啊，可能那是熟的啊， 那 是熟的啊，那是附近有熟的，当然就是这样嘛。可是像他的情况，像坐那一桌，他就真的只能顾着吃而已啊。因为我觉得他坐的位置刚好啊，然后就没有，然后就整个快结束的时候，他都过来找我说话， 怎么办？ 我说就是 农夫，我都没有搭讪的机会。饭要吃完了， 然后他就很睡，然后就快散场了。然后因为我的坐我旁边的就是也有女生，她想要打包，然后就是麻烦那个服务生过来打包。 嘿， 然后我就是有稍微跟服务生搭话。 那不好意思，旁边这个女的也可以帮我打包走吗？ 好讨厌， 没有，就是很开心的，就是招手叫她过来啊，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有人需要打包，可以麻烦你就是。帮我们就是打包成几份这样子嘛什么的，然后打包好过来，就是再稍微跟他聊天一下，然后问他什么名字啊，因为长得重点，而且也是长得蛮可爱，而且要快走，就是有稍微跟他拍一下照啊，然后有哦没有留 FB 啊，可是我另外那个同学就是他自己就是我跟他拍照完，他都说他也要，然后所以我那另外那个同学那个 Edward 他有跟那个女生拍照，然后整个结束之后呢。就是在附近。结局。 你说等等啊，跟女生拍到照就让她心情好一点。 有的，就是因为我有开场，我有开场跟那个女生，那个女服务生聊一下，然后她有插话，然后觉得还可以干嘛的。 欧米欧米，你们的照相是跟女服务生？ 对啊。 就觉得女服务 没有额外的啦，可是跟就是婚礼的人也一样有拍照啦， 但 都 没有发展可能啊，不是吗？你也完全没有要号啊，没有后续的可能啊。 要号？ 对啊，因为他在台南啊，因为在台南，我在新竹啊，要号没屁用啊。 所以要 那你 那只 有 当做你训练跟他讲话的。 欧咪欧咪，但一开始要号没屁用的话，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不用抱持的说，说不定会有单身台南女中啊，我们也可以让认识一下。你一开始就不用这种脑补啊？ 脑补什么？ 就一开始 脑补什么？就你今天打到竟然一开始讲的啊？ 就不用想说，就是哦，我们今天那个婚礼，就我们不是光吃饭哦，我们要认识女生，这样我们认识。 啊，你又觉得又不会怎么样，干嘛还要认识女生？你也不想跟人家联络啊？ 没有，就是像我的话，我的搭讪。我的信念的话就有点像之前马克有分享过，他在路边好像买什么东西吧，然后有看到一只狗，可是他靠近那只狗，那只狗就开始低声嘶吼，他 他就说， 你不要把那边念我 catch 版的文章。 哎，来，我要听，我要听，请朗读。我去什么狼什么狗什么狗，请你再说一次。 就是他在路上，就是可能买包子或什么，可是路上看到一只狗，可是他很靠近那只狗，那只狗就对他嘶吼。 哼、 嗯。然后他就马克都说他苏代轩就说，哦，其实这只狗他已经有点愤怒了。 嗯， 然后我其实我不用进入情绪化说他为什么对我凶， 嗯， 我只要远离就好了， 嗯。 然后像我的搭讪的原则，其实也是有一点这种概念，就是就有点像是我在路上看到那一些流浪的浪浪们，能看到、 啊、 对而言，看到妹就是那种概念。我过去我觉得你很可爱， 嗯， 想去就是跟你玩一下，所以玩一下之后呢，我不一定要不一定会带你回家，我不一定会收养你啊，就大家今天很开心就好了。 我无力吐槽、 哦、这个前后文是有关联的吗？ 这前啊，这完全误 关联吗？是没有很大关联， 你只是同样都是用狗而已啊。 对啊，我只是很享受那种感觉而已。 你说、 就是去开场而已， 你只是享受，就是也许你可以跟女生很顺利的搭话，可以让别人逗得很开，逗别人很开心。 对，就那个场合逗得很开心，然后有没有后续呢？ 那不是 你那不是你的重点。 对， 你的重点是在增加你自己的自信。 嗯，其实有一点比较玩的感觉啊。 比较玩？ 玩什么？ 玩什么啦？ 玩什么？玩自己可以多放得开啊，然后可以跟女生聊到什么程度啊？ 可是 女生可以回馈我什么啊？可是如果没有，其实也没差，因为本来就是对。 怎么觉得好像哪里有点搭不上， 怪怪， 可是我又说不上来。 对，有个点 是怪的，就我分不清楚。 嗯， 你到底是你会方面觉得说，我已经想说他可以回馈我到哪呢？但是我也没有在想。 对啊，我们对，你觉得 这不是两边不一样、反方向的路吗？ 嗯， 你们觉得怪怪点是说我一开始就脑补说要进去那个场合要认识女生干嘛的？可是你也知道嘛，因为那只是脑补我自己可以把自己。 不是，我是说你刚刚说你就是想要逗女生聊得很开心，你想要看那个场合你可以表现到多少，你可以表现得多棒，然后 后续的你也没有太在乎，就是我们要继续干嘛都没关系，你只要当下那个好像氛围就是你可以控制得很好，你是 对 全场焦点。 对。 那你刚后来又说，但你也有点觉得说，也不知道说这个女生会不会回馈你多少，她会不会给你一些什么东西？那你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因为你完全就后面那个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吗？ 我觉得想不想要，我会把那个控制权放在女生身上、欸。 哼， 因为那女生啊、哦，我很开心，我是很开心没错。可是我看那女生觉得还好，我就是没有升温到，我觉得。好像可以有什么，我就会想要砍断啊！ 你要有什么？ 你到底要有什么啊？ 你要有什么？你要有什么？ 基本的是那个女生会不会就是对我有很多好奇啊？那如果没有，那也纯粹只是我一直在付出而已啊。 那对你好奇是什么？比如说在那个场合，她会不会主动说她想要？ 比如说可能问她多一点说，哦，念资工系啊，哦，那你一定很会写程式咯。那你平常的工作在做什么呢？就主动关心他这样子。 对啊， 所以如果对方主动一点才会诱导你觉得说，哦，那之后我们可能，不然在那之前你就只顾着达到自己的成就这样子。 对啊，我只是想要发挥我的成就，可是我没有遇到跟我一个相同的类似对手或这样子。 嗯 啊，没关系，还有后续，要听后续吗？ 什么后续？请说。 后续因为那个饭店是在就是台南火车站附近， 嘿， 然后台南火车站后站不是成功大学吗？ 嘿， 后面我就跟 Edward 就是在那边就是去那边散步聊一下天，然后因为他心情其实就还好，因为他觉得好像有人在浪费时间在吃饭啊。 嗯， 因为新郎新娘其实也是就是。要跑他们既定的流程嘛，所以其实吃饭时间其实也不多，就过来敬敬酒啊这样子。 嗯， 然后整个结束之后，大家就稍微拍一下照，然后差不多就是下午三点就结束这样。然后后面去走走，然后走走过程中呢，成大的校园里面就发现，其实有一些大学生大四的学生开始在拍那个 毕业照， 就是毕业照啊什么的。 然后就走过去看一看看一看，然后就发现说有一群女生啊，然后就拿那个自拍棒就是要拍一群人的， 嗯， 然后就一直在巧动作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好啦，我做球给 Edward， 就是就很大声的问那个，因为距离差不多有十公尺吧，然后就很开心就是问那个拍照女生，诶，需要帮你们拍照吗？ 嗯， 然后女生就是因为我看到她的需求啊，就觉得成功率比较高，就问她，她就 OK， 然后就叫 Edward 去帮他们拍，嗯，就是让 Edward 有一点开心一下的感觉。 这样又开心，这样又 开心啊， 这就是纯粹 的就纯粹的过去帮人家拍照而已呀，啊， 我的 拍照之后， 然后来 拍照之后啊，就是像第一组这个拍照之后就是没有，他就是因为他就交给他，可是他自己又没有开话题，所以就没有了。可是又走到后面又有两个女生在拍照，然后出去拍照之后，因为我之后他就带我过去，我就因为那两个女生不知道要拍怎样的，就是怎样风格的照片，可是我就看他们穿的就是很普通的学士服啊，就是没有很合身，就大大宽宽的，然后就是有问他们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啊，可是他们也说不出来，然后就说他们也没有那个长尾夹，因为那个学士服太宽松了，想说就是可以帮他就是拉从后面拉紧一点，做一点腰身，就是照片至少女生看起来会比较有女性的味道，可爱的味道这样子。然后就是有稍微，然后就是有这就这样子稍微聊一下天的，然后拍一下照啊，就是说， 然后 Edward 又很开心。 对，没有很开心哦，感觉是很开心啊，因为我是台湾， 我不知道，我蛮好。那你现在在一个陌生的场合，然后你主动出击攀谈，然后你觉得对方很开心，你觉得这个现在是你蛮熟练的事情了吗？ 蛮熟练的吗？我觉得应该算还可以吧，可是我不觉得自己算很厉害啊，因为对啊，觉得还输马克很多啊，马克感觉就比较什么都懂啊，应该比较什么都能聊，啊， 没有办法，因为他等级很高，你不能一开始跟那么高的比。 你在那边你不要在那边瞎讲。 嗯， 对啊，反正最后这两个女生才发现说他们其实是从中正大学来台南，然后参加类似什么研讨会，然后下午顺便就是在成大校园拍照啊，嗯，这样子。对， 结束了。 嗯，结束了。 所以你现在是跟 Edward 一组这样子？ 一组吗？就是也不算一组哎，欸，我觉得一组的话应该是你跟我，感觉目标明确，然后实力相当，大家是一起出来进步的。我觉得他是需要我去 带领 帮他的那个 carry，我要 carry Edward， 我要 support 他这样子。就是我可能要先帮他开场，后面他才有办法自己发挥吧，不然他一直卡在开场，就是。就是说他就是看到人家需要帮忙，他开口就是很畏畏缩缩，或者是讲话不够大声啊，你们需要拍照吗？啊，人家没听到啊，怎么拍，你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啦，在校园里面，就是你主动帮人家忙， 嗯， 比较像他而言的话比较不会怪怪的，因为像一般大赛就在比如说在台北就在街头搭，其实就是安全感，女方的安全感就比较低啊，所以就是真的就是要更放得开啊。 好的，感谢小农夫的分享。 嗯， 晚安哦。 好， 拜 拜。 1:53，怎么样？被接搭过的玛丽女神有什么样要回复的吗？ 没有，只是想去拜读一下你在 呢喃吗 Catch 版的文章而已。 全球舞蹈大师联手合作 ，Vaness 吴建豪音乐不羁 ，Let's do it。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轻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 艾米奖最佳编舞到全台最强舞者 Vaness 吴建豪最强一跳全新单曲蹦蹦，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穿 年度最佳舞曲专辑，请标记吴建豪 #MWHYB 音乐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全能实力新偶像杨成军，暖心深情主打《藏不住》。 我对你的感觉藏也藏不住，被偷来的幸福。 杨成军首张个人专辑《藏不住》暖心预购中，12月16日正式发行。艾贝克斯， 我是蓝又时。 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了。晚安。 不行不行，我们要时间虫洞告诉我们，我们要当一个勇于说出意见的人。 是怎么样？ 所以刚刚小农夫的电话， 你想要说？ 虽然我没有看 catch 版的文章，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循序渐进的练习方式，可是我非常欣赏他个人，就是想要去当一个可以。很落落 开场的人， 对，可以开场很落落大方的人，然后也可以帮朋友的人，就是替他制造机会，或是我们一起干嘛干嘛的。但我总觉得他的方向好像哪里错误了，只是我不太能指出那个方向是往哪歪。但是只是提醒他而已。 你觉得就是他的方向有点歪？ 对，就是，可是我真的说不出他哪里怪。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个方向，有个阶梯好像踩错了， 应该是目标不够明确啦。就是如果你确定你的目标是要自我成长的话，你就应该就是踩在自我成长的阶梯上，而不是会在意说哦，女生会给我什么回馈这件事情， 她会不会对我感兴趣这样。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你还是有一点点的期待，就是对方说也许她对我感兴趣的话，也许我可以上手哦，然后这个上手不管是只是性关系的，然后或是认真的交往的，可是这都是一个跟你一开始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一开始的目标只是要开场跟维持高张力而已， 所以你要确定你现阶段的目标。 Yes。好，就是这个目标有时候很容易混淆，就两个变成一个，变同一个，或踩在不太确定的位置上。 马克，你刚刚放的圣诞歌是什么名字啊？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All I want Christmas is you. All I want 玛丽亚凯莉，然后前一首是四叶草的最近的新单曲。跟大家说声晚安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好，我是李涛。最近几年走访台湾各地，发现不少15、16岁的孩子就已经满手粗茧，苦力谋生，认命的成绩世袭贫困。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试图从根翻转弱势子弟，让所有的孩子看见希望。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感恩由您，邮政话拨19724023，19724023。 这是咱的台湾歌。这是咱的丁阿辉， 我是第五届，第五届的丁阿。 丁阿辉不是丁子花，误解的力量更巨大。500 and China Blue 最新全台语创作专辑《丁子花》，12月13日开始预购，环球。 UFO shining stars, shining stars。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脑。